灯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嗱，唔好听众，唔好插住，对唔住各位听众吓，因为档案问题，所以琴晚出街，星期一咧就出唔到街，咁所以我知道好多听众咧都闹噶啦，好多听众都好失望，即系话有冇搞错啊？等我哋成个星期，你临到最尾嗰几个钟头先至话俾人哋听，你出唔到。咁所以咧就要喺度同大家听众道个歉，对唔住 ，sorry， 咁多位听众吓，咁但系咧。希望你今集嘅内容咧，你哋唔会失望嘅。咁点解咧？因为今集嘅嘉宾咧 ，so far 都冇失望过嘅。OK，Chris， 系大家好， 系啦，系啦，阿 Chris 嗱，呢个阿 Chris 啊，易经塔罗斯啊，我原来啱啱今日先至发现，原来上次嗰集系冇 tag 到你呢个咁重要嘅 tag 嘅， 系咩？ 系啊，我只系讲咗易，净系讲咗 Chris 太。就冇讲括住易经塔罗斯嘅，咁我已经即刻修改翻噶。 哎呀，唔怪得知我上方睇翻系啲人都用 Chris Tai 嚟，系系系咁样系咁叫我 嘅。咪就 系 咯，所以就冇人讲过呢个重要啊，所以呢个又系欠咗你嘅。咁啊，今日就还债日啦吓，今日就还俾听众朋友，还俾阿 Chris 啦，咁就。开始 唔系，其实系我嚟还债 啊，系咩？ 系啊，其实我应承咗嘅。 你应承咗上嚟啊嘛， 系应承咗上嚟嘅。 系啦，咁啊嗱，上一集咧 ，Chris 就同我哋讲过呢个石头嘅秘密啦。咁啊，上集咧就阿 Chris 就话，其实上集佢冇乜准备，佢反而就唔系好惊。 喂，其实讲翻嗰一集。嗱，大家都知啦，我同你都知啦，起码咁其实是一个少少嘅意外嚟嘅。 系 嗰日嘅录音亦都系一个巧合同埋意外嚟嘅。 绝对系， 绝对系用咗30分钟就攞翻晒我之前学嗰啲嘅书啊，嗰啲一就叮叮噹噹咁就即刻冲出嚟就上嚟录噶啦。 啊，本来上集咧就系另一个嘉宾，咁但系另一个嘉宾就病咗，突然间咁就嚟唔到，咁所以阿 Chris 就话：喂，咁啊得啦，你系咪真系需要？我系啊需要啊，咁佢就嘣嘣声飙咗上嚟啦。咁就帮咗手上一集，咁上集节目系精彩嘅，但系听众都好中意嘅。 我真系好，即系意想不到嘅。因为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因为我睇翻呢个节目嘅其他嘅forum 嘅留言啊，同埋其他嗰啲资料咧，其实咧其他嘅主持同埋嘉宾咧都会有一啲好多嘅跟进资料嘅。咁但系嗰集就因为真系太匆忙啦，嗰啲资料就未。即系冇办法可以攞出嚟咯，因为我事后睇翻有一啲系书本嘅 copyright，即系有啲版权嘅问题， 冇错。 咁亦都唔可以立乱咁摆上嚟啦，因为始终都系即系学术嘅书籍咁样。 明白，明白。 所以就请大家见谅， 大家都好开心。咁即系个问题就系你冇资料摆出嚟，但系啲人都特登入去 forum 留言赞。咁即係上集其实好听啦， 嗱，多谢各位听众先。咁但係我自己呢即係睇过啲留言之后呢我听返。其实我好少真係听返自己嗰集嘅。即係其他节目我都好少听返。咁我发觉一样嘢呢就係啲声线。我觉得我自己好似闹人同埋闹交咁啊。显得我好冇礼貌啊。 熟悉 Chris 嘅人即係我啦都算係熟悉佢啦。我就唔觉得佢係冇礼貌嘅人嚟嘅。到转头佢系好有礼貌嘅，上次咁嘅声线咧，其实因为佢系好严肃、好正经咁去分析噶。咁今集我觉得你可以继续保留呢个声线，听众系会受嘅。 啊，同埋今次应该个录音嘅声会好啲，因为我听到其他嘅集数咧， 冇错。 咁之后嗰啲其实个改善系好犀利。 系啊，可能系嗰啲声萌萌地，令到影响到好似你喺度闹人咁。 希望系啦，我都觉得即系我自己平时都系秒口秒舌噶啦。希望唔好太乞人憎啊！真 系。O K， 好啦，嗱，回应少少上次啲问题先啊。虽然大家今日好心急啦，已经等咗一日有多啦。咁啊， 上次回应有啲听众有啲问题啦，咁佢嗰啲问题包括就係、是、想知道究竟实际上有冇一啲数据可以证明到即係呢个地球发生呢个磁极转变啦，呢、這个pole shift 发生嘅次数系几多次。 其实严格的嚟讲呢，嗰、那个就叫做polarity reversal。是一个磁场逆转，咁只要咧南北极过咗我哋嘅赤道，即系反咗转咧，咁其实已经计噶啦。喺即系地质学上面，其实已经计。可以话俾大家听，系无数次， 无数次。但系我哋人类经历过几多次咧？ 人类我哋而家呢个文明系未经历过。系好麻烦咧，呢、這个 好惊啊， 好麻烦， 即系无数咁多次，即系地球肯定唔会毁灭啦，但系地球嘅生物就真系唔知啦。 喺地质上面去睇咧，就冇呢一方面考虑嘅。生物学家咧系有呢一方面考虑嘅。但系吊诡嘅地方咧就系、是、生物学同古生物学加地质学咧，三个领域嘅人咧，就好少倾偈嘅。这个就是最麻烦和吊诡的地方， 即是没办法去 prove 到 没有一个 collaboration， 即是没有一个协调或者合作，去将大家的发现做一个统一的研究。是这个是现今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加上现今的生物学三个领域里面发生一些麻烦的事。其实学术界都有些阴谋论的。不详细讲了，那些 你这句事很 有意思的，其实。 其实衰到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明明是做了实验发现有些证据了，为什么有时要过了10-15年之后才可以被大众所知，或者是整个学术界知道呢？为什么你要迟这么多呢？其实真的有些，如果衰啲讲就有啲阴谋论喺度嘅，即系呢个又唔妥嗰、那个，嗰、那个又唔妥呢、這个，呢、這个又唔满意嗰、那个，所以好多文章其实就唔可以喺啲学术嘅论文杂志上面被刊登嘅，同埋 on panel 嗰班人都有问题嘅，即系我咁睇咧。 咁呢啲事经常发生嘅， 好多领域都有嘅，其实 系啦，冇错，就唔系净系呢个地质学啊， 唔系地质学嘅，即系其他方。嗱，不过翻转头呢条差好远啦，俾人话 答咗个问题先， 答咗个问题先， 冇数咁多次。 其实冇数咁多次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去 search 个 keywords， 好容易揾到嘅。geomagnetism， geo 就 geo 啦 ，magnetism 就系 magnet 嗰个字。magnetism， OK， 就系呢个地磁学理论。咁咧，你 search 其实好简单。而家因为好多好多嘅嘅研究咧，摆咗上网之后咧，其实用一啲大家能够明白嘅簡單英文去解釋一啲現象俾大家聽。咁所以大家如果揾住 magnetism 呢樣嘢咧，就揾到其實加埋 history 呢個字啦。咁大家就揾到好多嘅關於地球磁場轉變嘅信息嘅資料喺入面嘅。咁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地質學邊簡單啲嚟睇，我哋睇翻海床嗰個裂口啊，即係個地劇板塊一啲板塊啦，板塊與板塊中間嘅接口咧，其實就係我哋地磁嘅記錄嚟嘅。咁嗰個板塊接口嗰啲岩漿流出嚟嗰陣時，佢由流出嚟到凝固嗰陣時，係被南北極嗰啲磁場咧係影響到嘅，裏面嘅鐵嘅成分就會好似錄音帶咁記錄咗噶啦。凝固咗之後就記錄咗。咁因為佢不斷咁褪出嚟嘅，咁其實就有一條打橫嘅錄音帶記錄住我哋地球嘅磁場轉變嘅。咁我哋只要打橫去睇嗰個接口，咁我哋一路咁量度咧，其實就知道地球嘅磁場喺過去嗰45億年入邊咧係有無數次嘅轉變嘅。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你嗰啲所谓嘅板块，即系佢要裂开有熔岩走出嚟啦。但系佢呢个发生唔系净系一定净系因为呢个磁极转变而引发佢会裂噶嘛？系咪？ 冇错，唔关地球应该唔关个地磁事，个主因唔关地磁事。 因为你量度到40次，可能其实得10次系有关系嘅。 嗱，应该咁讲，嗰条录音带不断咁流出嚟咧，嗰条录音带盘古初开到而家未停过，每一日都做紧嘅，其实，每一日每一刻，因为每一年咧，佢就大约有啲地方就流12cm 出嚟，有啲系得2寸，即系大约5cm 嘅啫，咁其实佢好缓慢咁流出嚟嘅，咁但系呢个嘅 process 咧，呢个嘅过程咧，其实已经维持咗40几亿年噶啦，佢每一日都帮我哋记录紧。 OK， 一条好长好长录音带，系横跨成个海洋嘅，咁即系我哋有一条裂口啦，我哋打横咁睇咧，咁其实已经睇到条录音带帮我哋记录住地磁嘅改变。 咁我哋只要不断咁用一啲比较而家个科技做到啦，一啲精准嘅量度咧，其实就量度到地球嘅地磁咧系 reverse 咗无数次嘅。其实数唔到咁多次啦，已经。 只不过嗰啲就系我哋先前有认知， 系 或者我哋有历史记录之前嘅事啦，或者 系啦，嗰啲咧，因为我哋知道地磁改变啫，其实我哋有兴趣嘅就知道地磁改变，当嗰啲嘅古代天气。Paleo-radar 咁嗰个古代天气嘅变化有咩关系？其实学术界就有兴趣呢啲嘅，所以佢哋会攞呢啲嚟做睇咯。咁其实我话俾大家听，最近嗰300次 reversal 就系最近嗰300次嘅倒调，南北嘅调转咧，系学术界做紧研究嘅。所以 但系都系好耐以前噶啦，已经系 好耐以前啦。 即系我哋呢个 横跨咗应该60万年嘅，嗰300几次应该喺60万年里边发生紧。 60万年 系， 咁即系都系我哋未睇过啦。 唔知系我哋呢一代文明咯，只可以话。 所以即系话佢倒转嘅时候会发生咩事咧？我哋系冇办法知道啦。而家 嗱，而家其实有啲一部分嘅数据就系讲紧嗰啲古天气、古代天气，咁系知道有啲影响嘅，但系确实嘅或者叫 conclusion 啦，结论咧就未攞到出嚟嘅。 嗱，但系我哋而家最近睇新闻就知啦吓，成日喺个天度后边系咁。系咁过百只过千只系咁抌落嚟啊！啲奖系咪先 垃圾咁？ 唔系咯，抌到成街啲垃圾仲多过我哋中秋节围院嗰啲垃圾咁样。 系啊，1999 周成条公路都系咁啊，千几只咁样。 系， 其实喺你嘅角度去睇，有冇关系先？ 嗱，我就攞翻我自己识嘅嘢嚟睇啦。咁我觉得同地磁改变咧，系真系有不谋而合嘅地方噶噃。点解咁讲咧？因为南北极倒转咧，过去呢十年咧，咁系急剧咗好多嘅。 系 咁，其实我会有一个嗰啲动画咧，就系记录咗1570，应该1570、1590至2010年，咁多年里 几百年前啦， 几百年前每一年嘅地球南北极倒转嘅趋势系点嘅？咁如果我睇翻，我之后会摆翻上网。咁大家如果睇到嗰个动画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南北极倒转咧系过去呢十年突然间加速。而嗰条南北极分界线咧，就啱啱喺美国嗰度本来打横，突然间打直，而亦都几，我相信系几吻合有一个大规模生物死亡嗰啲位置。 因为佢而家发生嗰啲地方嗱，佢最初发生就喺美国啦，咁后屘而家好似去到台湾啊、韩国啊，好似都有噶嘛， 系啊，纽西兰嗰啲都有， 系咯，咁。因为佢当然佢嗰条线就唔系净系扫住美国啦，即系佢打斜， 系 另外一边 系 咪纽西兰嗰边？ 系而纽西兰嗰边咧，啱啱就系嗰、那个南极嗰、那个极，嗰、那个极南啊，磁极南咧，系去紧冲向紧佢嗰边嘅，近呢十年系冲向紧佢嗰边嘅，咁而嗰边嘅磁场嘅方向角度咧，系有一个几大嘅改变嘅，咁嗱，因为而家到而家现今嘅科学界都未有一个。定论啦，因为发生咗好多日嘅啫，咁呢个系我自己一个嘅睇法咯，系可能有啲关系喺度嘅。 OK， 即系呢个比起系禽流感更加危险嘅， 因为呢个佢吊诡嘅地方就系佢要死嘅生物咧，佢系嗰种生物嘅其中一个品种啊。 系， 佢唔系话你死鱼，咁唔系红衫鱼又死，石斑又死，石狗公又几 种，成个种类嗰种 系啦， 全部同一个种类， 全部同一个种类其实呢个生物学家系解释唔到。因为从病理学上嚟讲咧，亦都唔似嘅。如果天气嚟讲，亦都唔似，因为如果你系天气嚟讲，应该影响。如果你系鱼嘅话，唔系净系嗰只鱼啫， 系 啊，你虾都有事啩， 系啊系啊。 咁你有啲似嘅品种，你都会即系唔受得起热，或者唔受得起冻嘅，或者唔受得起寒流嘅，你都一齐死啩。佢好似有选择性地去死。嗱，咁当然而家亦都网上面流传好多阴谋论啦，系咪之前 嗰个 Hubs 嗰个啦，喺不能说的真上面都提过噶，系咪 Hubs 嗰个嘢咧？嗱，我觉得阴谋论嘅嘢咧，我自己睇法咧系有佢可能性喺度嘅，但我哋就好难揾到证据，呢个系即系阴谋论吊诡嘅地方，亦都引人入胜嘅地方。 你揾到证据就唔系阴谋论， 系啦，揾到证据就 唔会估唔使低啦吓。 反而咧，我自己就亦都会花好多时间咧，除咗睇阴谋论之外咧，我会睇翻系咪真系有啲现今嘅数据或者理论可以迎合到或者解释到呢事。但系呢次就最吊诡就冇嘅，因为病理学上面解释唔到， 系 温度或天气， 就算你禽流感，你系一大堆唔同咩类型嘅雀鸟都会死噶嘛， 系啦， 即系唔会系咁样嗰堆全部都系同一个品种， 系啦。 咁应该系近代历史，即系近代科学历史上面咧，就未试过嘅。 嗯， 未试过咁大规模啦，小规模有嘅， 系， 但系咁大规模咧就系未试过嘅。 嗯嗯，咁嗰啲小规模都可以系， 因为呢个原因嘅，可以系 house 或者系今次相类似嘅原因嘅，咁就真系唔知。 系啦 ，OK， 嗱，咁但系咧，我哋先前其实预告少少啦，因为阿 Chris 咧都喺不能说的真相嗰度录咗音嘅，咁就应该有一个节目。啊！佢都系嘉宾， 系我系其中一个嘉宾， 其中一个嘉宾系啦。咁就佢嗰集系讲咩啊？我冇听到其实。 哎呀， 我系冇听， 好伤心添 吓。唔系，我未听啊嘛，因为未 on air 啊嘛，嗰个节目未出街啊嘛。 其实嗰个就系讲预言嘅一个叫破产预言， 破产预言 系啦。就是、我哋讲下一啲预言啦，咁点解历史上面咁多预言啦，咁啲人咁中意讲预言啊、 嗯？ 但系点解啲预言咧次次都系发生咗之后， 嗯、 先攞翻出嚟讲？ 嗱、 因为我哋最吊诡嘅地方，我哋想点解咁中意睇预言咧？就 系 俾我哋预示将来啊嘛。有啲人如果我哋将来可以及早知嘅时候咧，一般人系相信我系有办法防止同埋改变嘅。 系啊， 嗱呢个就同我自己做嘅易经头脑咧， 系 我就不嬲都唔系咁同意呢个信息嘅。 系， 因为我觉得将来嘅嗱，即系起码喺我呢一门派嘅占卜入边咧，就有个理论咧，就系话将来嘅嘢如果系变紧嘅时候，你不能预测。 系， 如果将来嘅你能够预测咧，其实就会不能改变。 嗯， 因为将来嘅要走嚟走去嗰阵时候，你点预测啫？ 冇错， 系咪？ 系 翻转头讲深一层， 嗯， 其实最想讲嘅就系话，如果同你预测到，跟住话俾你听有得变咧， 吓、 你真系要谂谂。 OK， 你明唔明我讲 吗？我明， 系啦， 我明啦。听众希望你咀嚼一下，明下入边当中个意思系 呢句最紧要，呢句都系不断咁去解释俾人听嘅。 OK。 系啦，嗱，如果将来嘅嘢，嗱，可能有啲人叫做命定论啦，或者叫认命论啦吓，你点讲都好，唔紧要嘅，就话将来嘅嘢，如果可以好透彻咁讲到俾你听， 嗯 ，OK， 你有个心理准备啦，我唔迎合翻我嘅信念啦、 嗯， 不能改变啦，咁、 嗯、 我哋可以即系有心理准备，觉得舒服啲， 嗯 ，OK，good 嘅， 嗯， 但系我哋睇翻咁多次嘅预言，系冇最出名嗰啲啊， 嗯， 系。都冇乜边个咧可以喺嗰件事发生之前， 系 有人可以攞到个预言出嚟同你 好实际地咁讲， 好实际 系啦。 讲完之后仲要系中嘅，嗱讲唔紧要 ，Nostradamus 嗰个可以讲，因为佢嗱都系一个问题，大家听翻啊，中完个节目就知啊，不能说的真相。因为其实1999年世界末日咧，喺 Nostradamus 嘅法国原著入边，佢冇讲过嘅， 冇系啊，估嘅啫嘛， 嗰个纯粹系译本上面。 诗篇嚟噶嘛，原本系篇， 系一啲诗嚟嘅。咁佢系一个最 critical， 即系佢嘅大月食最 critical 嘅年份、最 critical 嘅月份会发生恐怖大王，叭叭叭咁嘅嘢嘅啫。 系啊， 咁之后系啲中译本、英译本入边自己唔知边个咁聪明写咗1999年落去。嗱、我哋都当佢攞啱嘅意思。 系， 咁我哋真系1999年攞出嚟讲。 嗯， 咁、那个当年啦，如果大家都记得咧， 系 即系有翻啲同我哋差唔多年纪人咧都记得就即系电视台啊铺天盖地啊不断咁去做一啲特辑啊访问啊专访， 系啲人个 都谂住啦。嗱呢个最实际有年份俾你讲，好实际一件事。咁但系冇嘢噃， 系因为当时系讲紧系呢个千年虫啊嘛， 系啊， 系咪 都唔中啊嘛？但系 都唔中啊嘛，千年虫系去到 二千啊嘛，你要二千年先啊嘛， 二千年啊嘛， 佢1999年啊嘛，你都褪咗一年啊， 系啦，咁但系只不过系个电脑个时钟有问题啫， 系 去到最近 iPhone 先出现问题，系咪？即系其实完全系 嗰个一一虫嚟， 嗰个一一虫，即系而家呢个系讲嘅先前嗰个啊嘛， 系， 咁但系而家嗰个已经过咗去啦， 过咗去啦， 讲啦， 系。 而家系讲 应该咁讲，啲人想攞翻出嚟讲， 系 啦，又攞翻个原文，又攞翻出嚟讲，又将啲年份吞啦。 嗱、 呢、這个咧就系最衰嘅地方，我咁讲衰啲嘅就系，你啲预言，我哋唔知个源头系乜嘢。嗱、呢个就系最弊嘅，因为好多人都话有啲叫做金陵塔碑文啦、金陵塔碑文，我觉得嗰、那个节目嗰。阐述过啦，嗰根本一个政治工具啦， 系 后人作嘅啫，发生咗啲嘢，跟住作翻条诗篇出嚟，话系神定嘅，所有嘢系预先写好咗啦、 嗯， 令到某一啲政权系比较巩固啦，咁呢有啲目的嘅、 嗯。 好啦，咁有好多嘅其他预言咧，预言世界末日啦，嗰啲嗱，除咗玛雅嗰个好啲，因为有根有据， 嗯、 因为有啲历法系计到嘅，后人去计咧会计翻同一样嘅嘢嘅，咁、 嗯、 我哋都知道嗰度起码系基于一啲嘢。 但系奈何其他嘅语言啊，例如推背图啊，推背图唔知边个写嘅咯，其实唔知噶。咁啊，藏头诗啊，马前科嗰啲，个个都话系某名人写嘅，一定有个名人效应喺度嘅。但系咧就冇一个正史能够证明到嗰样嘢嘅。即系话嗰啲嘢根本唔知喺边度嚟。OK， 唔知喺边度嚟嘅时候咧，到最后我哋咧就冇得跟嘅，即系冇得跟个源头啊。 系啊， 变咗我哋就净可以做咩咧？就系、是、去信 或者去估啦， 或者唔信。 哦、okay, 你有两个 choice 嘅、你信与唔信。嗱，信系好玩嘅，咁你不断咁去讲啦。但讲你冇办法，你讲唔到个头啊。你只可以讲个内容。跟住大家咧就帮手去穿凿附会啦。咁样呢啲就系所有现今流传最 popular culture 入面流行嘅语言嘅一个大特色嚟嘅。 个特色就系因为大家一齐去对号入座啊嘛。 系啦， 就会系揾咗大班人帮手去研究呢样嘢啊嘛。 系啦， 咪变咗嗰件事好个 noise 好大咯。 系啦，但系到最后出现咧就系睇边个估得叻， 系 同埋边个可以预先攞到啲启发，写到啲嘢将来要中到嘅。咁呢啲咧就系呢个语言特色，其实我觉得咧好睇好听，但系研究价值低。嗱，点解头先我讲嗰句咧，就系、除咗呢个玛雅语言，因为玛雅嘅语言咧，佢基本上如果睇真啲啊，咁其实就唔系咁正確嘅。玛雅只系一个历法，那个历法系无端端计计下唔计落去啫， 冇错。 其实最多系 攞嚟讲啦， 系啦，一个完结，咁就系一个末日。咁呢度点样楞到咧？我觉得呢个人系 brilliant 嘅，攞到呢样嘢嚟做出嚟系叻嘅，因为大家都信一个逻辑喺度嘛，因为你个历法你计咗咁多千年，突然间你一日唔计就算啦。OK fine， 系奇啦，呢样嘢奇咯，即系个出发点唔喺度啊嘛。 系啦，我哋唔知个原因点解唔计，跟住呢度咧就无限嘅想象空间， 冇错。 咁就俾大家 develop 落去咧，咁其实呢样嘢 interesting 嘅。好啦，翻转头啦，咁今日咧其实我上嚟咧，就系咧准备咗咧再嚟一次， 再嚟多嘢， 再嚟多嘢。 大家睇个题目就知啦，世界再次末日啦， 系啦，我哋就再嚟讲一个末日嘅预言。但系点解嗱呢一个预言咧嘅奇妙或者嘅地方咧，就系、佢有得跟， 有源头啊， 有源头 系 有名人效应。大家如果跟住同一个方法去做咧，系做得翻同一样嘅效果嘅。 哦，即系直头可以跟住， 大家可以跟住计嘅。跟住佢 开心啊， 系啦，嗱呢啲就有研究价值嘅。 但系呢呢个预言咧，就已经系 after 咗2012嘅，系嘛？ 系啦， 系啦，即系话如果 开唔开得噶而家？ 唔好开住 ，OK， 下一次先至开。但系我哋想讲故仔啊嘛，嗱，即系如果我哋侥幸地啊，或者我哋幸运地，或者可能系都系好似 as usual 咁样，2012呢个系唔准嘅， 系 冇事嘅。OK，MJ 十三仍然喺度嘅话咧，咁即系话咧，2012嗰个玛雅预言同埋易经即系研究嗰个预言， 系 就唔系嗰件事咧，即系唔系，即系佢计完条数就唔系代表世界末日， 系 could be something else。OK。即系可以系第啲嘢啊，可能系即系 New Age 嗰啲人讲嘅意识提升啊，或者咩真相揭露啊 ，whatever，即系嗰啲系可以嘅。咁但系就变咗，肯定就如果过咗冬吓，出年嘅农历新年咧，大家就知道系咪出年啦？ 后年农历新年咧， 大家咧就真系恭喜发财啦！ 大家收利是嗰日咧， 就可以好开心啦， 冇错啦。 咁就即系冇事啦。咁但系冇事咧，就唔代表咧你个危机咧就好快解除嘅。 系啦，因为又有另外一单， 又有另外一单，就亦都可能系我哋呢一代会经历到嘅。应该 我同你都有机会嘅。 吓，我哋够长命嘅， 我哋够长命嘅，应该够长命嘅。咁如果新一代我哋啲千禧 BB 嗰啲一定经历到， 系啦 ，OK， 咁就好紧张刺激啦。喂，咁嚟啦，开始个故仔，唔系你而家会唔会讲咗嗰件嘢点样运嚟运去嗰个先啊？ 我哋够唔够时间呢节？我哋真系睇翻。 我仲有而家仲有7分钟，点样？你想点样？ 吊鬼嘅呢单嘢其实嗱，试完咧， 嗱，我哋唔好讲嗰嚿系乜嘢先，我哋都唔好讲嗰个系乜嘢人。 系， 总之就有一嚿嘢，而家咧嗰嚿嘢咧就系一个名人嘅写嘅嘢。 好奇嗱，源自于呢个古仔发生， 系 就是、一沓纸，大约系1000张，嘅手稿，呢份手稿咧就系、是、经一个拍卖行，拍卖出嚟嘅。不过讲到呢个拍卖行咧，就又有嘢讲嘅。嗱，苏富比大家都听过， 而家現今世界上面咧、第四大最第四最古舊嘅拍賣行，其實講呢間拍賣行咧，又可以好嘅事都可以講。 講啦，講講。 因為嗱，佢其實佢創立咧就係1744年嘅，係。咁佢前身一間叫 Bakers 嘅公司，係咁係喺英國嘅。另外嗰三大其實係瑞典公司，全部都係瑞典公司嘅。咁佢當年係賣咩嘅咧？其實佢哋賣書。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即是18世纪的时候呢，书是一样很值钱的东西的、是要印行的书不是简单的。所以呢，如果那些书剩下来呢、其实它有二手价值是很高的。Bakers 这个人呢就看中了这个市场。他就是做一些旧书的买卖。其实一个收书二手，我们旺角都有那些。不过就有点不同。 不过他炒高他是啦。 是啦，他炒高了。咁嗰啲名人手稿啊，同埋嗰啲咧，都系佢哋囊中之物嚟嘅。佢哋而家去到而家，其实1804年佢哋先改名嘅。佢哋真系有一间书店， 吓， 即系19世纪佢哋先改名。好啦，咁其实几百年嘅呢间书店，冇话书店啊，其实一间拍卖行咧。咁当年咧就突然间喺1936年， 系 佢发生咗一单买卖， 系 有一盒书， 系就正话你讲话。 一千张 手稿， 一张手稿吓，未系书，因为嗰阵时未有钉装。咁佢哋咧就其实好多嘅报道或者网上流传咧，就话神秘地出现，其实唔系嘅， 系 有一个有一家人攞咗一箱纸俾佢去卖， 系 咁发生喺7月13、14号嘅两日嘅拍卖入边嘅， 系。 但系奈何呢一箱咁重要嘅纸咧系卖出咗，但系佢嘅新闻价值就比另外一单嘢咧，当时一间叫 Christie 嘅一啲嘅古董咧，就盖过咗嘅。而呢张纸咧，我得到嘅资料咧，就系佢大约卖到9000磅嘅啫， 9000磅， 即系围到而家90000零蚊。 但系嗰阵时就好天价， 嗰阵时都好去得苏富比卖嘅，一定唔会系平 天价系啦。 咁喺呢个价喺呢个价钱入边咧，当年属于一个中价嘅。 O K， 佢就唔够嗰批股东嚟得犀利震撼，所以咧个新闻价值系细嘅。好啦，呢两箱纸咧，其实咧就系一啲古卷，一啲古人一个伟人佢写嘅一啲手稿，而佢嘅内容系涵括咗一箱就系炼金术，另一箱就系嗰位伟人。对一啲神学嘅研究，佢分别咧就落入咗两个人嘅手， 即系佢当对圣经嘅研究， 直情系圣经嘅研究 ，theology 嚟嘅，其实真系 theology 嘅一啲手稿嚟嘅，当年唔系复印本啦，系亲笔手稿嘅， 手写下 吓，咁咧alchemy 即系炼金术嗰嚿咧，其实系有得讲嘅。不过应该就唔系今日嘅 topic， 所以嗰个唔讲住。 咁你即系意味住你会上嚟再讲嗰嚿嘢系嘛？ 有得讲嘅，我只系话有得讲，唔好有嚟还债啊！要嗱，咁今日咧就 入你位啊！而家有位就有啊，大佬系咪？你集集都咁爆系咪先？ 其实咧，另外嗰嚿咧，另外嗰箱咧，就去到一个叫 Yehuda， 其实一个系犹太人嚟嘅，一个商人。而佢系当时一个好显赫嘅商人。 系 呢、這个名系而家喺 Wikipedia 都有佢嘅资料喺度嘅。 系 当时一个成功商人啦，生意人啦，但系佢另一个面咧就系佢对神学系好有研究。 哦，即系佢都系中意， 好中意呢啲嘢， 所以佢先会俾钱拍卖呢嚿嘢啦，系咪？ 你就讲得唔系咁正确啦。嗰单拍卖咧最吊诡嘅地方咧，去到 last minute 嗰个人系唔知嘅，呢个商人系唔知嘅，系佢嘅兄弟。佢个细佬突然间通知佢，去到其实已经，因为当年卖书卖纸咧，唔系好似而家咁一箱卖俾你，唔系噶，佢系首先要经过苏富比咧，佢有个分类师，直情将呢首歌分门别类，系属于咩内容，分好晒，就写一啲叫 description， 就话大约呢一嚿嘢系乜嘢，再俾人投嘅，所以佢拆得好散嚟投嘅。 嗱、 当佢八成嗰时卖晒嘅时候咧，跟住呢个 Yehuda 嘅细佬， 咩叫八成卖晒？ 即系嗰一扎。嗰一扎手稿分咗好多不同嘅分门别类，好似而家我哋书嘅 catalog 咁样，佢分得好细嘅，即系大约呢一嚿系讲紧咩，大约讲紧乜嘢，跟住就话俾啲买家听，大约里边嘅内容系乜嘢，你哋有冇兴趣去买？嗱，有好多人都系未知嘅，佢未知有 theology， 未知有神学嘅部分喺度嘅，直至拍卖进行到八成。呢一嚿嘢八成差唔多已經賣曬啦，咁有好多人先知，咁佢就即刻衝去拍賣會嗰度，就去競投。剩翻个量20%，其余嗰啲咧，其实佢就系同另外一位卖咗alchemy 嗰个人，佢嘅手上面交换翻嚟。 OK， 吓，即系佢其实抢翻嚟，同埋用其他嘅更加高嘅价钱咧。嗱，呢个就冇 document 啦，就唔知道用咗几多钱，就去将 之前啱啱卖咗嘅人喺嗰啲买家即刻收购翻嚟嘅， 系 吓。但系奇就奇在佢自己睇完呢一扎文件之后，佢决定收埋，唔公布。 嗱，嗰扎文件咧，好明显咧系一啲好秘密嘅嘢，或者一啲好爆嘅嘢。咁但系公布咩咧？我哋都系休息完之后，我哋再翻嚟公布。转头翻嚟 MJ 十三。好啦，翻嚟啦！究竟有咩咁神秘佢唔公布咧？ 咁而家等我哋嚟公布。 系啦，系啦，咁我哋就要开始再继续呢个故事啦。咁点咧？ 嗱，首先讲翻先。嗱，我尽量想将呢件事咧讲到似一个故仔，但我自问咧讲故仔就真系唔叻。嗱，接住落嚟讲嘅嘢咧，就好多都系历史事件啊。 系， 咁历史事件咧就通常好闷嘅。 系， 咁咧我就亦都唔想乱嚟啦，啲年份嗰啲咧，我就尽量想讲得啱。所以如果系发生好甩咳啊或者嗰啲咧，嗱，除非你尽量帮我， 好 或者 stop 我， 好 或者 even 重新嚟过， 好好 唔得就系唔得噶， 唔明白我就再翻再讲啦， 系啦，嗱，讲翻头先嗰两盒嘢啦，其实嗰个就系、是、Abraham Yehuda， 佢一个犹太人嚟嘅，咁佢买咗盒嘢咧，咁佢去到19应该51年，咁佢就过身。 哦，即系嗰、那个而家买咗嗰件嘢嗰人就走咗， 系啦，走咗啦，而家唔喺度噶啦， 系 都近代嘅人啦。 吓， 咁佢喺遗嘱入边咧，佢有将呢一盒嘅文件咧、 送俾边个咧？ 佢有写低嘅， 系 佢想送去以色列， 送去以色列， 系 OK， 因为佢本身系犹太人啦， 佢犹太人啦， 系 咁 但系送以色列边度啊？ 以色列嘅国家及呢个大学图书馆。 哦 ，OK， 咦咁奇喎，咁贵买啲嘢翻嚟， 系啦，佢系要送俾佢嘅，但系因为佢当年佢系一个有钱人啦，咁佢就系发生啲争产案啦，又系嗰啲嘢啦，搞咗十八年，吓去到1969年咧，其实嗰盒嘢咧先至成功， 佢死咗之后 系 就搞个争产案，即系好似而家我哋成日听紧新闻嗰啲， 系啦， 咁就搞咗十八年， 搞咗十八年，去到1969年咧，咁佢哋先可以成功。去執行到佢嘅遺願啦，阿Yehuda嘅遺願，就將啲盒嘢咧就送到去以色列呢個國家級大學圖書館，就俾人閲覽嘅。 但係公開噶嘛，佢擺喺圖書館嗰度係。 嗱，圖書館係公開，但係有一樣嘢就要考慮到咧，因為嗰啲係一啲珍貴嘅手稿，其實講得係嘛？咁其實咧嗰啲就係講咁耐咧，其實就係牛頓。我哋最近代啦，一个比较出名同伟大嘅物理学家啦， 系 咁，其实佢亦都系佢最衰嘅发明咗呢个 calculus， 系 即系微积分， 系 即系害到我鸡毛鸭血嗰样嘢，我好记得佢，所以 牛顿，大家冇理由唔知啦，系嘛，即系而家啲 苹果嗰、那个， 苹果嗰个啦，系啦， 即系唔系 Apple 啊， 唔系苹果电脑嗰、那个， 系啦。系啦，有个苹果喺树上边 啦，系啦，咁嗰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嗰、那个 系啦，佢好具体去讲到而家嘅我哋嘅重力场啦，我哋而家嘅光学啦，同埋而家我最衰嗰样嘅微积分咧，其实都系佢有份搞出嚟嘅，吓咁其实系佢嘅手稿嚟嘅，因为呢啲手稿嘅珍贵咧，而就算摆喺图书入边咧，都唔系随便可以俾人阅览嘅。 即系唔系走去攞张卡去就可以攞本书嚟睇，攞佢啲手稿嚟睇。 起码你系要对佢呢一方面学术有成就嘅人，就可以俾你阅览。 哦，即系唔系随便任何一个人都攞到嚟睇嘅。 原则上系，原则上系嘅。甚至而家嘅大学图书馆咧，即系我读嗰间咧，嗰间大学图书馆咧，如果有啲系珍贵嘅手稿或者原文咧，我哋阅览咧都要写 application 啦，写申请啦，跟住点解你要睇啦，同埋要有 professor 同埋一啲 doctors 嘅 endorse 嘅，即系佢哋嘅 endorsement，即系佢哋要签个授权，话呢个学生佢嘅研究系有咁嘅需要，咁呢系一般学生嘅做法啦，市民喺嗰边我唔知点做啊，起码香港嘅做法都会系咁嘅，咁如果你系一啲 scholars， 即系一啲真系嘅学者咧，咁佢就可以去申请去研究，所以能够睇到嘅人咧唔系冇，只系一班系真系研究神学，其实嗰入边系神学嘅，圣经啦、神学啦，同埋有关牛顿生平嘅人。嘅一班即系有地位嘅学者咧，先可以 access 到呢一 呢一扎嘢嘅。咁嗰啲亦都係只係喺以色列境內嘅人。 OK， 咁你知以色列其實一個幾複雜嘅政治上面複雜啦。咁你其他人想去亦都唔係容易嘅。咁奈何阿 Yehuda 就選擇到呢個地方擺呢一嚿嘢。 但係佢哋嗰陣時去睇嘅時候係可以攞住個真跡去擺喺手。 啊，當然有個箱入住嘅。 OK，OK，、okay, okay, 一定係咁嘅，因為普遍咧，即係我 唔知啊，因為我讀得書少。 啊，冇咁講，即係以我認知咧，喺一啲即係嚴謹呢個機構上面咧，對於啲真跡同手稿咧，係唔俾掂嘅。 係。 咁如果你要閲覽咧，都係要喺個櫃嗰度，好似玻璃櫃咁推出嚟咧。 OK。 俾你係唔掂佢嘅情況之下去閲覽嘅。 係。 因為嗰啲係講緊嗱，牛頓就一七二幾年死咗噶啦。咁相传就系一个上人中毒死咗啦。咁其实咧，嗰扎纸啊，嗰千几页纸咧，咁其中几百页啦，咁其实已经经过二百几年嘅历史啦。 系好 fragile， 好 fragile 啦。你都明白个情况，所以有呢啲嘅保护咧系合理嘅， 合理系。 我唔 正常啊， 即唔系一啲咩神秘啊咁诡异嘅嘢嚟，系正常嘅手续嚟嘅。好啦。就系因为呢啲珍贵文件唔能够俾咁多人睇到咧，所以咧。只是少数人知道有呢件事，而里面最我哋觉得最有兴趣咧，就写低咗牛顿写低咗，呢个世界完结嘅日子系2060， 又嚟 系有嘅。嗱呢一张系有人做咗影咗相嘅， 系 咁系有之后我会俾阿卓飞摆翻上个 forum 度，大家都睇到呢张真迹，嗰句说话都几清楚。嗱，要解释翻少少，牛顿咧。我哋知道佢系一个好理性嘅科学家， 冇错。 一般嘅我哋现今嘅科学界咧，其实都系咁样相信。 但系佢好似同时间都系咩噶嘛？都系基督徒嚟嘅。 佢系一个好虔诚基督徒， 系 奇怪同埋吊诡地方喺呢度。因为原来我哋喺呢一两盒手稿入边咧，发现佢系一个对于自己完全忠诚嘅基督徒。点解咁讲呢？佢觉得佢嘅忠诚程度系凌驾于当时嘅教会， 即系点样叫完全对自己完全忠诚？即系 佢完全相信自己睇圣经， 吓， 同埋对 Christianity 即系呢个基督教嘅认知同埋理解咧，佢嘅地位系神圣过当时嘅教会。 咁嚣？ 佢唔敢同人讲， 系 因为有杀身之祸。 系 因为咧当时嘅教会咧 杀生之祸， 点解咧？因为当时嘅教会咧系有一个信念咧，就系 Trinity 系 三位一体， 冇错。 甚至而家都有啦，系仍然 系 有呢样嘢，系啦。但系圣经入边从来冇讲过呢样嘢。牛顿觉得呢一个嘢咧系违背圣经旨意嘅，系错误演绎嚟嘅。 OK， 佢后来喺佢晚期嘅手稿入边咧，喺 theology 呢个手稿入边咧，佢认为呢个系一个始作，甚至佢定性为 corruption。是教会腐败的一个征象来的。同佢每日预言有关系噶。 你咪住先，你咁样嘅嗱，我岔开少少啊，因为你而家咁样讲，系因为你 based on 佢咁样嘅写， 系 佢咁样写，而你觉得佢自己系佢嘅忠诚度或者佢嘅神圣度系凌驾于教会啊？定系 佢自己写低咗？ 佢自己写低咗。 嗱，因为呢啲信息系好清晰，系写低咗嘅。佢只系写得咗，但系当年咧，佢就不为人所知嘅，所有嘢都嗱、同一时间喺另外一盒个另外一盒咧，其实另外嗰盒 Acumen 喺边度？喺英国啊，喺剑桥啊，而家喺 Imperial 同埋剑桥嗰度，佢哋嗰盒去咗佢哋嗰度啦，咁有个叫 Kings 嘅人买咗，咁佢话唔讲嗰盒啦吓、 okay, okay, 我哋净系 focus 喺 Yahuda 呢盒， 系 咁呢盒喺以色列呢盒咧，咁其实佢对圣经嘅演绎 吓， 咁佢去到一个疯狂同着迷嘅地步嘅。 嗯， 咁亦都佢亦都讲过咧，佢喺手稿唔系讲过咧，佢喺手稿入边写低咗咧。如果佢将呢一啲嘢公布咧，佢好清楚知道自己会被拉上呢个绞刑台嘅，系会死嘅。 因为当年佢哋如果你去 challenge 嗰个教会， 系 其实系 死刑嚟噶，死得噶，一定死得噶啦嗰阵时吓、所以佢冇公布到，佢亦都知道自己嘅研究咧、对圣经嘅研究咧，同埋对呢个炼金术嘅研究咧，系唔系俾佢自己嘅，系留俾后世嘅。 OK， 佢系知呢一样嘢嘅。 嗱， 因为咧，其实佢喺圣经里边咧，佢着迷嘅地方咧，佢着迷两本，一个就系 Book of Daniel。 但以利书， 但以利书旧约嘅但以利书，另一个就系 Revelation， 启示录，佢深信，里边系神与人 嘅对话。 嗯， 成个 Revelations 咧系讲，即系成个启示录咧系讲紧由耶稣基督， 嗯， 至到末世， 嗯， 中间经历应该系2000年多少少。 耶稣基督去到末世中间经历2000年多少少， 系， 但佢呢个佢系凭乜嘢去谂到出嚟？ 因为佢用咗好多时间，嗱，佢嘅相信就系、是、相信圣经入边系 encode 咗啲嘢嘅， 吓，即系 Bible 曲嗰类咁嘅嘢， 系 Bible 曲嗰类嘅。而家我哋叫 Bible 曲，咁、佢就叫做诶，佢、自己用系 encryption 嘅，佢需要去 decipher， 即系去拆解呢啲神嘅 message。嗱，呢一样嘢又系吊诡嘅，因为圣经入边咧，其实好清晰讲到咧，末日将至，但系冇人能得知，只有上帝可以知。 系啊系啊， 所以佢去做 decipher 呢样嘢咧，去拆解圣经里边 已经系涉足噶啦， 已经系涉足噶啦。 吓， 佢知道自己做紧啲好拆解嘅嘢，所以佢呢盒嘢写完之后咧，都揾个箱入咗去嘅啫。 嗯， 吓，所以就冇公布过嘅。 OK。嗱，以往我哋過去咧就不斷咁聽到，即係過去早幾年啦、 嗯、 不斷都聽到有啲人又話出 Bible 曲啦，又第一本、第二本啦、第三本啦，咁就係咁樣就喺個聖經嗰度係咁圈啲數、圈啲字出嚟，跟住隔幾多個又拼埋第幾個，咁就圈咗好似有意思嘅嘢啦，跟住就計咗個數出嚟啦。 嗱，呢啲我真係有啲牽強嘅， 即係呢個就似係人哋睇南華早報咧。咁喺度玩嗰啲 crossing 嗰啲数字嗰啲咁样自己拼落去嘅啫。咁亦都即係你大家都睇到，即係佢虽然係咁出书，但係你睇到嗰个係真係对好对号入座嘅。係你知佢个原理，你觉得有冇搞错咁都得。 係啦。 係咪先 係 係咁样嘅。咁但係佢而家今次牛顿佢用呢个方法佢去计算。 係。 佢计算嘅方法係咪都似係类似咁样嘅嘢呢？ 唔係。 唔系咁样。 如果佢纯粹喺度圈字咧，喺度圈字咧，咁其实就不值一提嘅。 系 咁，我相信即系牛顿讲得咁，佢即系佢嘅一面啦。即系呢个系个神秘嘅 dark side 啦。而家嘅现今嘅科学家或者现今嘅学术界就觉得佢原来呢一个人系有佢嘅黑暗嘅一面啦吓、因为佢系而家嘅教会睇佢系反基督嘅，因为佢拆解圣经文脉讲世界末日，其实佢 系反基督 嘅，应该咁睇法。但系咧， 即系根据格嗱，我要强调呢个系根据教会嘅定义， 系 觉得佢系反基督， 系 OK 嗱，我强调呢一样嘢先， 冇错， 系 咁咧。但系咧，佢亦都用翻佢喺好理性嘅一面，好佢嘅 surface 即系佢表面，我哋认知到一个好理性嘅科学家啦。咁、其实佢做咩咧？佢系做将圣经入边写低嘅年份，同埋发生嘅事件嘅先后次序咧。重新排过一次，做翻 chronological order 出嚟。 嗯， 佢发现咗成个 book of revelations 咧，系应该讲紧2000年到历史嘅啫。 嗯， 系咁多。 嗯， 咁亦都佢睇完呢一批 order， 嗱呢批 order 喺佢手嗰边有 嘅。即系你讲紧嗰个启示录啊嘛。 启示录， 启示录系会写年份嘅咩？ 启示录系 encode 咗啲年份喺入边。 哦，即系佢 break 到嗰个 encode。 系啦，佢 break 到个 encode。 佢 encode 咗。 其实佢有一个好简单 principle 啫 ，a day for a year。里面所描述的所谓咩七日啦、有啲就系两个星期啊，咁其实七字喺圣经入边不断咁出现嘅， 系啊， 即系七个人啦，有啲就系 a time、two times and half a times， 嗯， 佢就发现咗咧，原来每一个 time 咧系讲紧一年， 嗯， 每一日咧亦都系等于一年， 嗯， 其实圣经所谓嘅日咧，其实系年份嚟嘅， 嗯， 呢、這个佢喺 Book of Daniel 同埋喺 Revelations 入边咧，佢 match 到嘅， 嗯。 佢揾到呢一个线索出嚟，佢、又将其他事件重新排过一次 chronological order，、即系个时序。佢、排完时序之后咧，就发觉个创世纪咧，其实讲紧2000年嘅历史。启示录 ，sorry， 启示录， 启示录 吓，去到启示录尾嗰阵时候咧，就有几样嘢会发生。 嗯、 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噶啦，以色列重回呢、這个homeland， 即系佢哋翻翻屋企啦，犹太人翻翻去以色列，攞翻自己嘅 promise land， 就系神嘅应承。嘅地方俾翻佢哋嘅，咁佢哋会重掌呢个地方。 系 耶路撒冷系一个佢哋嘅地方，耶路撒冷系佢哋嘅地方啊。 嗯， 再加埋咧就系会有一个敌基督嘅战争。所罗门神殿重建 系啊， 跟住就系末日啦。 哇，所罗门神殿重建 系， 跟住就系佢哋末日啦。 系啦， 咁。 那个问题就是讲咗呢啲嘢冇用，冇时间，所以咧，牛顿第一样嘢要做咧就系、是，究竟犹太人翻去佢哋嘅 homeland， 系 由几时开始计起？ 系啦，你嗱呢因为你好呢、這个定义系好难去定出嚟噶嘛？ 系 系嘛？即系点样为止叫做正正式式翻去犹太人翻去佢哋 homeland 咧？ 系 即系个定义系点样得出嚟先？咁你要定咗个定义，你先定咗嗰一年噶嘛？ 系 吓。 好啦，嗱，首先我哋睇翻嗰年起始，嗱，佢喺 Book of Daniel 入边咧，其实佢已经计到咧，犹太人翻佢屋企咧，系需要1290年。 嗯，正唔正确啊？呢样嘢， 我哋就睇下佢点计。 嗯， 嗱，佢首先定翻嗰个日子，开始日子先。 嗯， 日子佢揾到系609年，公元609年。 永永远远呢个开头咧， 嗯， 其实又系，即系佢就系根据佢咁样讲，一个 day 就系等于一年。 系。 咁佢就计咗第一个开头， 唔系佢一个 day 代表一年，佢揾到1290年就系、是、犹太人可以翻翻佢屋企嘅日子， 系、 嗯、啊，咁亦都呢个系一个世界末日嘅序章嚟嘅。 嗯， 好啦，咁佢首先佢自己俾自己嘅问题咧就系几时？ 嗯， 咁佢揾到咧就系609年，点解佢会咁睇咧？609年咧就系、是、罗马帝国将佢嘅权力一部分， 嗯、 一部分咋、 嗯， 就交予教会， 嗯。 佢所睇嗱喺牛顿嘅睇法入边咧，教会嘅腐败， 嗯， 就系世界末日嘅开始， 嗯 ，OK， 嗱呢个系佢 唔系，咁但系佢嗰个年代佢一路计算紧，佢讲紧其实佢都觉得个教会系好腐败嘅， 系就系、是、因为佢觉得教会系三位一体，嗱三位一体呢样嘢嘅信念咧，喺佢二十几岁嗰阵时候咧，其实佢已经觉得有问题啦。 系 好年轻嗰时，佢已经觉得有问题，直至佢晚年咧，佢百几岁先死啦。咁直至佢晚年咧，觉得呢样嘢严重到咧，其实佢系标志住世界末日开始。咁但系究竟几时开始咧？其实就系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建国嘅时候。咁佢揾到个年份，其实就系609年。呢啲系 documented，、 嗯、 即系有历史记载嘅年份嚟噶嘛。嗱、 嗯， 佢揾到呢个609年，咁、 嗯、 佢就会加上1290年。 1290年， 1899，我计埋俾你，1899年。OK， 嗱，但系牛顿系1720几年死嘅 ，OK， 即系争成百几年。 佢死咗之后噶嘛， 系 好啦，佢嘅手稿写低咗，我哋翻翻转头去到呢一刻，我哋就睇翻1899年， 嗯， 佢所谓嘅系啦，发生咩事？其实就系三日神复兴嗰年， 哦、啊， 犹太复国主义 ，OK， 提出嗰年。 O K， 系 mark down 咗嘅呢一个年份。 嗯 ，O、okay? K， 即系呢个已经唔系马后炮噶咯， 佢马前嚟噶，马前炮嚟噶呢个。不过而家佢冇办法去印证，因为佢已经死咗。 系 而家只系我哋而家嘅后人去睇翻之前佢写低。 即系佢写之前嘅时候，其实佢写完就到时睇下咩事啦，咁样啦。咁就但系佢自己都预咗睇唔到噶啦， 佢自己知自己睇唔到噶啦，所以佢亦都好知道佢留低嗰两盒嘢咧，系俾后世人睇嘅，系啦，佢唔系想做咩预言，佢就系想做嗱，其实佢冇好清楚讲出佢目的嘅， 嗯， 佢点解做呢啲嘢， 嗯， 但系佢觉得有一句说话佢留低咗嘅，佢话等敌基督嘅出现咧，唔系坐喺度等嘅，系一个最重要嘅时刻，一个责任嚟嘅，佢觉得自己有呢个责任。 你重复多一次呢句说话先， 敌基督。嘅被引证同埋揾到呢一个人嘅 identification 咧， 嗯， 就唔系一个坐喺度等嘅一个现象嚟嘅， 嗯， 因为啲古文嘅翻译啦，大约系咁啦，咁而系一个最神圣时刻嘅一个责任嚟嘅， 最神圣时刻嘅一个责任， 或者最伟大嘅一个时刻嘅一个责任嚟嘅，而呢一个责任咧就系少数人，佢有写低系一个少数人，神选择咗少数人能够好真诚。而好有理性咁去揾到揾得出呢个真相，只系有几个人会知嘅啫。佢由圣经我得到呢个信息嘅。 嗱，我可能我真系读写障碍，我而家连听都唔系好明佢讲嘅。 嗱，我试下用一简单啲广东话讲。嗱，首先敌基督系会出现，敌基督唔系我哋坐喺度等佢出现。 佢所谓嘅敌基督系一个人， 一个人 系啦，会出现嘅， 会出现嘅。 而呢个人咧就唔系话我哋坐喺度等佢就会出现噶啦， 系。 是我哋要去揾佢出嚟， 而亦都神已经揀咗几个少数嘅人 去揾佢出嚟， 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去 identify 去认定呢一个人， 系 而呢一批人系神嘅旨意嚟嘅， 嗯， 呢批人亦都自然会做，佢亦都相信自己系其中之一， 嗯， 系啦， 嗯，咁佢有冇讲到系边个咧？ 冇， 佢冇讲到嘅， 嗱，但系佢有吊诡嘅地方就系、是、第二个。 年份佢揾到嘅。 正话就1899年啦。 1899年啦。 犹 太复国主义嘅 兴 起嘅时间啦。 系。 咁亦都佢系讲紧犹太人系会翻去佢嘅家乡。 家乡吓。 吓。 Homeland 吓。Homeland。嗱有人去拗。因为佢只系Zionism 嘅提出，犹太复国主义嘅提出，并不等于犹太人已经入到。 系啊，冇错。Okay, 我啱啱就写紧呢个问题。 冇错。 我正准备问翻呢个问题。喂，佢即系咁讲，系嘛？我够想识啲，我够想做即系有钱人啦，系咪先？咁我想做有钱人，就唔代表我已经系有钱人噶嘛？ 我都好想嗱，但系咧，佢喺佢嘅计算同埋喺佢嗰个心路历程入边咧，其实佢系亦都提出咗另外一个年份，系有一件事会发生嘅，同犹太人回归 homeland 系有关系嘅。而呢个年份佢喺 Book of Daniel 揾出嚟嘅，就系1335年，1335年，个起始亦都系609年， 1335年。 1335年， 佢未死嘅， 死咗。嗱，应该咁讲，头先我讲系1290年，犹太人就会翻翻屋企。 OK，系 好， 冇错，1335年，即系几多年啊？ 609年开始计，即系话咧，609年佢就觉得罗马帝系教会腐败嘅起始嚟噶嘛， 系， 所以咧佢需要教会腐败开始 mark down 呢个世界末日嘅序章咧，就需要历时另外一个1335年。一个 key days 嚟嘅， 1944年，发生咩事呢？ 我哋睇紧发生咩事咧？完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其实就系以色列立国。 哇，准到咁！ 嗱，呢个系之前写低咗， 吓， 佢亦都有一个一个附文，有一个 sentence， 佢其实写低咗嘅，就系话犹太人能够建立翻佢嘅 homeland 咧，唔能够由犹太人自己去做嘅。是由另外一个国家去做帮手。 美国。 不是。他没有很 precise 讲这个国家是什么。但是现实就是当年是英国帮手提倡这个犹太立国的以色列。是英国帮的。现在我们看回这个 documentary， 当然我都立刻去看回当年看有啲 trial 我睇到啦，咁原来当年树立呢个以色列国旗嗰时候咧，系英国国旗系摆喺侧边一齐竖起嘅，因为系英国帮。咁牛顿亦都系一个剑桥大学嘅人啦。而家现代研究呢一批资料学者咧，相信当时佢心谂，这个所谓 vector country 咧，咁其实佢应该讲紧英国嘅。 即系佢应该系知嘅。 当然我哋可以对号入座啦，呢啲系事后发生咗。咁佢话有一个国家，咁但系真系有一个国家，起码呢一点系啱嘅。但系佢冇好明确讲呢个系大英帝国。咁但系而家我哋知道英国 系 OK， 咁又当佢中咗啦。 即都几重啦，即系佢起码讲到系另一个国家 系 去帮拖， 系 咪 系啦？以色列先能够立国嘅，咁呢个系 因为呢个唔系一件好容易发，即系唔好正常嘅事嚟噶嘛？ 唔正常嘅应该 系嘛？ 即系唔系咁，即系如果你话要俾你撞中系难嘅呢样嘢， 系咯？ 即系你点样？ 即系我执到钱，又系嗰句啦，我执到钱，但系我一定要阿 Chris 话俾我听，我先至会执到嘅。咁呢样嘢就唔正常噶嘛？ 系吓嗱，当然喺佢嗰个嘅计算啊，同埋入边咧。其实佢系经历一个好漫长嘅时间嘅，嗱，佢冇好实在讲低佢自己写嘅嘢系咩年份写。我哋相信而家佢睇翻嗰啲手稿咧，佢系一个可能比较紧张，或者系自己都觉得自己写啲有问题嘅情绪之下写出嚟嘅。点解咧？第一，好多文法，就算用古文嘅文法去睇咧，错嘅， 即系个 grammar 错嚟 ，grammar 错嘅，串漏字嘅。 串咩串咩 漏字 ，after 错字系咪 好多时串漏字啦？我哋估到佢系 after， 好多时候出现嘅就系 afer 就算噶啦 ，afer 系个 t 字成日都冇咗嘅，好多时候都系咁嘅。佢喺呢一篇嘅手稿入边， 点解会咁咧？ 唔知到而家未有个定论，佢出现咗好多个位都系呢啲漏字， 但系佢以往其他嘅手稿 学术文件就冇嘅。 总之系呢个文件有嘢， 呢啲手稿就有嘢。嗱，我唔知佢喺学术文献，佢写手稿去印书之前系咪亦都发生呢啲事啊？ 系， 但系起码佢喺写神学呢一批文件入边咧，就系出现咗好多系 文化上面理解比较难啦， 嗯， 因为唔系咁啱， 嗯， 同埋当然佢亦都系用古嗰个年代嘅英文啦， 吓，嗯， 起码系唔系 HJD 啦 ，HJTH 啦，起码佢咁写先啦。咁，嗯，呢个正常嘅，因为嗰个时代嘅英文，咁串错字同埋串漏字啦， 嗯， 逻辑上面犯错啦，本来佢想写前就写咗后啦， 嗯， 想写后就写咗前啦。但系呢个成个，如果我哋成句睇咧，就会知道个意思系其实佢系写错字嘅啫。佢发生好多呢啲问题嘅， 冇理由会系咁样嘅。 所以其实 好唔系清醒嘅情况之下写嘅， 系啦，有人 argue 佢系咪一啲情绪失控啊，或者系一啲特别嘅精神状态之下写嘅， 啊。我突然间谂啊，会唔会自动书写嘅咧？ 好难讲，因为啲字都比较核突嘅。 系我睇到，okay， 我突然间咁谂啫吓，唔关事嘅，烂脚嚟嘅。O K， 唔难嘅，呢个我都有谂过嘅， 系嘛？ 系啊，因为佢嗱，因为另一方面佢做炼金术噶嘛， 系啊， 炼金术咧，佢做咗超过100个实验，而嗰100个实验咧，其实系有文献，佢自己嘅手稿写低咗，佢， 嗯， 啲实验点做？ 嗱， 讲炼金术啦，同而家大家理解炼金术，学炼金术可能有啲唔同。炼， 嗯， 金术咧，被当时苏富比嘅归类咧，归类于 chemistry 嘅 ，O K， 化学文章 正常， 啊，正常嘅。Alchemy 影，Alchemy 影 而家就神化了， 而家神化咗啦。其实佢当时咧就系一个物质嘅转换，物质转换啊，系，原变金，系，个目标嚟嘅， 系 最主要系原变金嘅啫。 系 咁，佢做咗好多实验嘅， 嗯， 咁但系因为当时嘅或者而家嘅主流嘅科学界咧，相信呢啲嘢系改变物质系一啲冇一个好 solid 嘅 foundation， 冇，一个好结实嘅基础， 嗯， 而你去做啲实验其实嘥时间， 嗯， 但系喺牛顿嘅秘密实验入边咧，原来佢嘥咗好多时间同埋好多年去做呢一方面嘅实验， 嗯， 咁呢样嘢其实系怪，因为我哋认知嘅牛顿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 嗯， 即系一般嘅主流科学界唔相信一个咁嘅人， 系，啊， 但系唯独是就系佢真系留低一啲真迹， 就系肯定系， 就肯定原来佢有一方面咁嘅信念喺度嘅，一个信仰喺度嘅。嗱， 嗯， 我哋翻翻嚟呢一嚿嘢， 嗱，咪住先 ，before，因为仲有几分钟啦， 咁快嘅， 系啊，你唔知咩？ 我唔知啊， 仲有几分钟就 break 啦。嗱 ，before 你继续讲嗰个年份啦，正话去即系出咗三个年份啦，1729、1899、1944年啦，1944年就以色列正式立国嘅年份啦。OK， 仲其实应该仲有其他年份一路 follow 落去噶嘛？但 before 呢样嘢讲之前，我想问一下。苏富比嗰边或者佢哋有乜嘢，即系佢哋系已经好肯定，或者佢哋会唔会系都几相信呢啲手稿系真迹系牛顿？ 嗱，冇错， 有冇可能系伪造咧？乜嘢 呢 个 怀疑系绝对啱嘅 吓？ 因为嗱，第一，而家嗱讲而家苏富比啊，而家苏富比嗰啲牛头羊头出嚟卖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知系点嚟， 系啊， 你有冇发觉？ 系啊， 所以。逢亲讲 source 噶嘛，系 冇个 source 噶嘛，但系啲人就好信噶嘛。 嗯， 大家上苏富比嘅网页啊，而家有中文网页嘅， 系啊， 英文、法文加中文， 系即系大家都觉得 Nike 系 Make in USA 咁解啫嘛， 系冇错， 系咯。咁但系你而家你讲紧呢一批，佢点样去 prove 到？ 嗱，因为攞出嚟嗰、那个攞出嚟嗰位仁兄嗰、那个家庭咧，其实叫 Postmouth 啊， 系 咁 Postmouth 嘅家族咧，嗱牛顿冇结婚。 嗯， 喺正史入边，佢冇结婚，亦都冇同任何人有亲密关系嘅。 嗯， 一般都系咁相信。 咁 sad 啊？嗯， 吓，佢用好多时间原来做呢啲嘢，而家嘅相信系咁啦。 哦，真系惨。 吓，咁咧佢有亲戚嘅， 系， 而佢留低出嚟嗰、那个嗰啲手稿咧，其实都系源自于当年佢自己嘅大宅。 嗯， 一个亲戚嘅大宅，唔系佢自己，系一个亲戚嘅大宅，就是 Postmouth Family 入边攞出嚟，而攞出嚟攞呢盒嘢出嚟，嗰、那个 family 亦都系同牛顿系有一个 血缘关系， 即系嗰啲 marriage by law 即系点啊？ 即系分有， 因为结婚翻，一个家族，因为佢中间有啲兄弟姊妹结咗婚啦，所以佢系咁样传咗过去俾佢嘅。 OK， 因为佢冇后人啊嘛， 冇后人， 自己冇后人，亦都冇伴侣啊嘛， 系啦，所以呢一盒嘢系有 track record 点样 track 到翻嚟嘅。咁而摆得上苏富比去卖咧，咁当年咁苏富比点解佢仍然屹立不倒咧？每年嘅 turnover 30亿美金，咁佢有佢嘅 credibility 喺度嘅，苏富比卖得嘅嘢，所以佢亦都用咗。根据文件记载咧，应该用咗两年时间去将个千几页嘅嘢咧去做 catalog 同埋去做鉴证，起码喺苏富比佢相信嗰啲系真迹，起码佢哋因为苏富比系好多呢啲专家， 系啊， 累积咁多年，咁当然我哋可以话佢系假， 我有理由相信或者成件事是假。 嗯， 吓，但系 即系如果你一当佢系假就唔使讲噶啦， 唔使讲啦，系咪先？ 系 嗱，我哋而点解有咁嘅相信？第一有苏富比嘅鉴定啦， 系， 同埋其实而家去到1998年咧、 嗯、 ，Imperial College 同埋呢个 Cambridge College 咧、嗯，就 joint venture 即系联合啦，做咗一个叫 Newton Project， 系、 嗯，佢哋就专门研究另外嗰盒， 嗯。 即系炼金属，即系 chemistry 嗰盒嘢。 系， 其实佢哋 John Venture set up 咗个 project 去做嘅，攞咗份钱做。我应该咁睇，真系去俾钱同埋去时间去做，而涉及两间咁知名嘅大学咧， 系就冇理由系 冇理由 base on 一啲 假嘢 去搞噶嘛。 嗯嗯嗯。 咁呢、這个 呢、這个合逻辑啊，系啊。 我希望唔系一个笑话啦，到最后听到出嚟。 系。吓 ，OK。 喂，你讲到呢，我翻翻转头讲少少。 系。 点解呢件事搞咗咁多年，到而家先嚟讲？ 是 其实有个巧合的、 嗯、 第一个巧合呢就是、第一个啦、Yehuda 死了之后要十几年才可以公诸于世啦、 啊、 一次一个、啊、一个 delay 啦、 嗯、 最之前那个就是牛顿死了之后就收埋在、一个家族的地牢里面啦又不想被人知道啦、 啊、 Yehuda 收埋啦死了先又拿出来啦好啦到最后其实我刚才讲过是1991年才做 microframe, 咁之后其实啲人先 access 到嘅。好啦就算1991 年。即係佢初去到以色列嗰、那个、那个国立图书馆。 1969。 都系部分人正话你讲部分人去睇到咋嘛。 係啦。 但係佢去到几多年啦 ?1991 年先做到呢个微型胶卷。 嗯。 做到微型菲林嗰时候呢就多啲人睇到啦。因为微型菲林个 restriction 就小啦嘛。你只要借个菲林返嚟唔掂咪再影过咋嘛。係啦所以就多咗人睇到。 Okay。 Okay。多咗人知呢件事， 系 好啦。吊诡嘅地方点解1991年到而家今时今日都好似冇咩人讲？其实2003年咧， 系 应该2月23号啦，写低日子啦。英国嘅《每日邮报》咧、 嗯， 就做咗一个头条嘅。 哦 ，OK， 就系讲牛顿公布世界末日2060个 headline 应该系咁嘅，冇记，即系个意译就系咁啦吓。咁、当时咧就访问咗两个科学界嘅人，两、个 professor。咁都係啲物理學嘅 professor 嚟，咁佢哋都去研究呢首歌嘅，即係揾到啲權威啦。學術界講呢樣嘢咧，佢哋就唔會從一個娛樂嘅角度去講嘅。 嗯嗯， 咁 都幾悶嘅角度去講， 成件事可以講得好悶嘅。 Okay。 但係因為《每日郵報》嘅處理咧，亦都令到呢件事咧係做到一個 有 noise 啦，有 noise 嘅。其實兩日之內咧已經傳遍整個歐洲，傳咗去大陸。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系包括香港，但香港点解冇人报咧？ 嗯，香港点解冇人报咧？点解要等到而家 MJ 十三先报咧？我哋休息翻嚟，继续跟进呢件事。Okay， 好啦，点解香港冇报呢嗰件事嚟咗？ 原因就系当年我哋沙士， 哦， 记唔记得？ 大新闻， 因为沙士嗰个覆盖面咧，喺我哋亚洲区咧，尤其是香港添啊， 系， 因为用咗我哋个名嚟做嘛， 系啊， 咁、 啊、 其实嗰个影响性系大嘅， 系， 咁而因为呢一条料咧，咁喺一啲大陆嘅传媒咧、 嗯， 原来嘅公众传媒咧，系、 嗯、 有啲地区报系有报嘅， 系。 咁但係佢哋都当咗一啲国际新聞嘅花边。 嗯嗯 吓、个着眼点唔大嘅。 嗯。 反而喺英语地区就紧要啦。嗰边好多人去求证啊成件事讲嘅点啊。因为佢哋沙士去到嗰时嗰刻呢个 spreading 都未去到佢哋嗰边咁严重嘅、 嗯。 所以佢哋就仍然能够听到啲讯息。 係。 咁嚟到 香港就淨係报道沙士嗰段新聞啦。 係啦同埋我哋经济啊啲人点样戴口罩嘛记唔记得。 係。 其实呢个又系一个吊诡嘅地方就係、是、又系令到呢件事。唔能够被宣传嘅， 嗯， 几次啦， 即系 spread 唔到出去 ，spread 唔到出去嘅， 嗯， 咁去到而家沉淀咗啦，呢、 嗯、 件事经过咗咁多年啦，咁仍然有人讲紧，幸好喺旧年咧、 嗯、 ，History Channel 咧系、嗯、做咗个 document 嘅，即系攞齐晒 Discovery 嗰、那 个啊 ，Discovery 嗰个 History Channel 系， 咁系做到嘅，咁有人好神心地 cap 咗上 YouTube 嘅， 系， 咁啲 link 我会俾埋阿卓飞可以摆出俾大家，嗱嗰个参考价值系高。但系佢有啲地方系错嘅， 嗯， 吓， 即系 even History Channel 做出嚟嗰啲有啲嘢错嘅， 系唔啱嘅，佢成嗱第一年份错啦， 系， 好 minor 嘅嗰啲，咁有啲讲到比较， 唔系年份错点会好 minor 啊，大佬， 唔系我都系年份，好似例如阿 Yehuda 嘅年死啊， 冇记错嘅， 即系隔一年。咁佢亦都有啲事就佢会轻轻带过啦，例如啲嘢好神秘地出现啦，其实就唔神秘嘅。嗰好似头先你咁问啦，咁嗰类合约点嚟？其实全部有晒 track record 嘅，喺苏富比嗰度系有 document 嗰啲嘢点嚟，佢点分类，系由边度嚟，全部开晒名嘅，唔同我哋而家啲马骝头啊、狗头啊、羊头咁嘅，即系唔系咁嘅吓。当年唔系咁啊，起码而家我都话嗰度有啲嘢讲。不过嗰啲迟啲就冇机会啦。 有嘅， 希望啦， 冇机会咧，真系系啦， 仲 operate 紧嘅，唔知会唔会得罪人添。OK， 嗱，翻翻嚟，咁头先有两个年份啦，系我哋讲到去第四 一九四四年以色列立国， 以色列立国啦，咁由英国去帮佢立国啦。嗱，吊诡嘅地方，以色列立国并不包括耶路撒冷。是很争议的地方来的。 是。 嗱去到1980年的时候呢，以色列是曾经自己宣布耶路撒冷是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绝对是啊。 好鬼死熟的这些字眼。 是啊是啊是啊。 OK， 美国赞成国际反对。 但是为什么英国是不包括这件事呢？ 嗱，之中间他发现了1967年有个战争，有个七日战争他们。 是。 很多这些历史的沿岸 是。 即在政治上面好难讲对与错嘅，总之有啲人之前帮你，后来又唔知点解唔帮你， 咁熟口面嘅呢情况 好多嘅，即系度度都会发生，我成日可以咁样讲， 都系嗰句啦， 都系咁，系 明嘅明噶啦， 系明嘅明啦。之前咧应该系帮佢嘅，后来咧亦都转咗态嘅，经过一个1967年嘅一个战争，七日战争啦吓，咁。有兴趣呢方面嘅历史，大家可以追下啦， 自己抄啦， 自己抄啦，即系因为呢个 document 嘅历史嚟噶，亦都唔需要喺度详细去演绎呢件事，咁样讲多两集都讲唔完啦。以色列嘅历史，好啊，佢又加沙地带啊，又加人高地，好多呢啲嘢噶嘛。OK， 吊诡嘅地方就系以色列佢自己话耶路撒冷 不能分割， 不能分割。如果系咁咧，犹太人真系翻咗个空靓嘅。如果我哋以呢一个睇法睇，奈何？在 UN 在联合国呢耶路撒冷是属于一个自治地区separatum 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terms 给他们的总之是联合国管治的一笪地方啦OK， 国际上面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国际不承认 国际不承认 但以色列 自己话 是己哇系， 所以搞得好复杂嘅，其实嗰单嘢。咁呢啲系中东一个历史啦。OK， 嗱，如果我哋要 fit 翻落牛顿嘅睇法咧，牛顿佢嘅睇法，我哋相信，即系而家睇翻啲文件咧，相信系一个唔系一个咁复杂嘅情况嘅。犹太人系翻佢嘅 promise land， 包括耶路撒冷嘅。因为所罗门神殿嘅关系。所罗门神殿咧，而家冇咗。 系啊。 咁公元前1000年。 系 咁起咗， 系 起完咗之后咧，就被巴比伦人攻陷咗， 系啊 冇咗， 冧咗啦， 冧咗，几廿年七廿年之后啦，公元去到公元70年咧就再起嘅，咁相传第二次， 共济会而家话要起， 嗱呢个就问题啦，佢第二次起嗰时候咧喺圣经入边记载咧，耶稣系曾经去过嘅， Okay, 耶稣曾经去过， 耶稣 visit 过呢个所罗门神殿嘅， 系 ，OK， 咁之后因为Roman Empire 嘅问题，佢又被摧毁咗啦， 系 原址之第二次起咧就喺第一次嘅原址之上起嘅， 系 ，OK， 系一个 chosen 嘅地方， 系 根据圣经里边嘅 message 应该系咁嘅，所罗门神殿系神嘅意志，所有嘅规划系神俾嘅信息，系啦，牛顿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所罗门神殿的规划。他在他的手稿里面重画回所罗门神殿的 specification 出来。 重画回。即是他是 based on 他的研究重画回出来。 based on 他是对圣经的研究 是 重新画过所罗门神殿应该是怎样的。有仔细有尺寸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末世的序幕一个关键。当所罗门神殿第三次重建的时候呢就是世界末日的序章。 就是开始世界末日了。 世界末日了。亦都是一个里程碑来的。但他的先决条件就是犹太人重回他的 promise land, 即是以色列要真真正正重新立国包括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所罗门神殿再起的时候呢 一定会是在原子再起。 嗯， 而家嘅原子其实是应该一个清真寺嚟嘅，而家喺耶路撒冷嗰度。 哇，呢啲宗教战争嚟嘅，大佬。 所以佢圣经所讲嘅一个 great battle 咧，即系世界末日之前嗰个大嘅战争，相信一个宗教战争 就系伊斯兰教。 因为个耶路撒冷而家其实系几个宗教嘅圣地嚟嘅， 系啊， 犹太教啦、伊斯兰教啦、基督教啦，加埋一个叫做巴哈嘅教，因为其实四个主最主要应该叫做。巴大，我唔记得中文译咩？巴大图教，巴哈啦吓，咁样四个宗教嘅一个圣地嚟嘅。其实大家都争夺紧，话嗰度系自己个神嘅圣地嚟嘅。 系 系啦，咁如果嗰度再重新起一个所罗门神殿咧， 就一定系要 几相信一个宗教战争嚟。 肯定系打紧，大佬你而家入边而家原子系清真寺喎。 系啊， 你起码系咪都要即系 remove 咗呢、這个，佢先至起到啦。 系 系咪？ 嗯， 但系往往呢啲预言嘅嘢，即系好难去预测噶嘛， 除非我哋喺现今嘅世代，起码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如果睇呢一段手稿嘅时候咧，起码我哋要睇到所罗门神殿要重建啦。 系， 但系咧头先我哋讲嗰两个日子咧，其实已经过去咗啦。我哋讲到第二世界大战啫嘛。 系啊 ，OK。咁但系佢手稿入边咧，喺牛顿晚年嗰度咧，佢揾到另外一个 key date。 嗯。即系又系根据嗰个一日一年一日嗰个 系啦 ，one day to a year principle。佢根据呢一个基础上面咧，佢揾到另外一个 key date 就系1260年， 1260 系啦。嗱，详细嗰段嘢咧，其实就喺 Book of Daniel 同埋 Book of Revelations 入边啊，但以理书同埋呢个啊启示录出过有一句，我就讲一句啦，就系、是、times。And half a times， 你讲多次 times 冇 s 嘅， 系 跟住 two times and half a time and half a time 系啦，就会有啲嘢出现嘅， 一年，即根据呢个咁样去计，就系一二点样系六零咧？ 一二点样计到六零咧？嗱，因为当时咧以当时嘅年纪嚟记载咧，喺圣经入边所谓嘅一年咧，其实系360日嘅啫。 OK， 每一个月就30日嘅。 是 啦，咁你计返 time 即係一年啦， 係 two times 即係两年啦， 係 half a time 即係半年。 OK， 一个好简单嘅计算。嗱，其实牛顿喺度计嘢呢好简单，係加数嚟㗎啫。 OK， 佢搞成个每日预言都係一个加数嚟㗎啫。 係 将三个位加埋呢，其实就係1260年 之后，即係 after 600。 唔係，佢将个 date 吞咗。 点解呢？ 佢冇好具体。或者而家未研究到佢中间嘅逻辑系点解佢要再等？佢相信系另外一个例子嘅，一个1260年系描述紧一段时期，而佢嘅起始日子咧就系800 AD。 800 AD 呢个系佢自己写嘅， 写低咗嘅，唔系我哋估啊！而家我所讲嘅年份全部佢写低嘅。 但系你原先系一路计紧由 609年， 开始噶嘛？ 全部都系讲紧609年开始。 咁但系点解突然间呢个又改咗嗰个开始时间？ 因为而家之前两次咧，609年咧就系佢要计犹太人几时翻到屋企。 哦 ，OK， Zionism 即系犹太复国主义，同埋正式以色列立国，似乎佢都写到两个年份出嚟啦。 系 都几坚啦！而家我哋觉得 系啊， 吓但系佢而家讲嘅就系世界末日，跟住之后佢就话有1000年嘅和平时期。嗱，圣经系咁讲啊，1000年佢圣经都系咁写出嚟噶啦。咁究竟呢个世界末日几时咧？牛顿相信圣经所谓嘅世界会到一个终结咧，佢深信不疑嘅。佢今次咧就唔系计犹太人几时翻嚟，佢系计如果世界末日系要经历1260年咧，咁究竟由几时开始咧？佢就定咗一个日子，就系800 AD。800年嗰年喺历史上面发生嘅咩事呢？就系、是、教宗，当时嘅教宗 系 加冕咗所罗门王， 哦 ，Holy Roman Empire 正式成立。 O、okay, K， 就系嗰年800 AD。 O K， 佢觉得 成立开始， 以佢牛顿嘅睇法咧，教宗咁样做，就系、是、一个真真正正嘅 corruption。 O、okay, 真真正正教会一个腐败， 系 圣经里面重复咗好多次啦。 系 喺末世嘅时候咧，教会系会沦落加腐败嘅。 佢 既然做咗啲咁嘅嘢喺800 AD 啦，系佢以前喺牛顿前边嘅时间嚟嘅。佢睇到呢个 starting date 就系800 AD，而800 AD 好简单，加1260咧， 就系2060。 哦，真系加数咁简单， 好简单噶咋？800加1260仲容易计， 但系800呢个佢就系定出嚟就系， 因为教宗加冕所罗门王，令到 Holy Roman Empire 正式成立。 但如果唔系呢个年份，系褪后啲， 褪后啲咧，嗱，其实佢俾咗个 time 嘅，应该最长咧就系到2374。 2374啊，睇唔到啦， 睇唔到啦呢个 吓。 佢其实咧，佢亦都似数学嘅，佢做啲嘢系一个 period， 佢知道。或者佢认定世界末日唔会喺2060之前发生， 嗯， 最迟唔会喺2374。嗱，我冇记住，因为我冇写得。 哦，即系佢都有个 range 嘅， 佢都有个 range 嘅。但系咧，佢因为之后咧，佢再加以修正，即系其实都似而家啲 science 做嘅实验嘅，实验不断咁实验，不断咁验证之后就不断咁修正。咁佢计到800年， 嗯， 佢认定800年一个生低啦， 嗯， 1260就系根据头先 time two times and half a time 计出嚟啦， 嗯， 咁个问题只系800年系咪一个正式确确实实嘅起始日期？ 嗯， 佢曾经对自己有个质疑， 嗯， 所以咧到最后咧，佢写完咁多坛嘢之后咧，一定唔会喺2060年之前发生， 嗯， 但系最迟咧，因为800年咧唔会早过800年嘅，因为佢觉得800年，嗯，公元800年之前咧，教会系冇咁腐败嘅。 嗯， 那个是 mark 不到一个世界完结的一个 start day 的，不可以是这样的。 嗯， 他褪过去到他自己之前的有些日期，他觉得教会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大家对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有少少认识，都知道当年真的做了一些错事的。 嗯嗯， even 今天的教会都承认，他们当年是有些错的。 嗯， 那错得几严重呢？ 嗯， 就历史公论啦， 嗯， 但系喺牛顿嘅睇法嚟讲咧，起码800年系一个最早噶啦，唔会再早过呢个年份噶啦。 O K， 所以咧佢加翻1260年咧， 就系2060， 就系2060。 系， 咁之前会有乜嘢事发生咧？首先犹太人要复国啦， 嗯， 我哋而家似乎系睇紧同等紧啦， 系 啦。犹太复国系包括以色列加耶路撒冷啊， 嗯， 即系唔系而家有咩约旦河西岸咧，即系唔系嗰啲嘢嘅吓。真真正正复活， 好具体噶啦吓。 跟住所罗门神殿会按上帝嘅意旨重新建筑， 嗯， 而上帝嘅意旨衰就衰在，除咗牛顿去做 decipher 去睇圣经之外咧，嗯，原来亦都有其他人去做呢啲嘅研究， 嗯， 包括而家亦都出咗啲 3D drawings， 嗯， 咁呢啲嘅 drawings 其实亦都网上流传得好犀利噶，咁，嗯，我亦都 cap 咗一啲出嚟，咁， 嗯， 之后就取翻个 Bible Forum 咯。其实大家已经画咗出嚟嘅，亦都知道边度最神圣嘅 chamber， 大家应该去边度崇拜。即系假设建立咗呢一个， 嗯，virtual 已经做起咗噶啦 ，virtual 喺电脑世界已经做起咗噶啦，个神殿嘅样已经出埋，有晒尺寸噶啦，点起都知噶啦。 嗯 ，OK， 好啦，当神殿建筑咗之后咧，亦都会出现一个大战争。 嗯。 而家嗱，加呢啲开始啦。 神殿之后战争系啦， 系就会有个战争。而家呢啲就系我哋嘅演绎啦。嗱，真系对预言嘅穿凿附会啦。 嗯， 应该相信系一个宗教战争嚟嘅。 嗯， 似嘅， 似系啊。 用而家嘅局势同埋而家嘅时势去睇咧， 嗯， 似嘅呢嚿嘢。O K， 战争出现嗰时候咧，就会有敌基督嘅出现。 嗯， 而敌基督嘅出现咧，牛顿写嘅呢一部分系牛顿写嘅。敌基督嘅出现，而敌基督嘅出现咧，系会以一个人外嘅姿态出现嘅。 以一个人爱 的姿态出现的，大家相信这个真是基督来的， 是 但是奈何他是敌基督。 OK， 到最后讲得 Vivian 一点了，就是神魔大战。 嗯， 完了这里呢，很多的 document 或者很多的 media 在这里就停了。 嗯， 因为就当牛顿就说这个世界末日了，其实再深究依他的手稿呢，其实就不是的。 嗯， 牛顿也都相信这个转折期之后呢，就会有1000年的和平时间。 嗯嗯， 世界伟大同日嗰啲嘢啦吓， 嗯，即系呢个系根据创 Revelations 嗰个 启示录 所讲噶嘛，即系大家如果有翻教会嗰啲人，翻过教会都知噶啦，即系跟住落嚟会有一段时间系和平噶嘛， 一段时间和平嘅， 系 咁而根据阿牛顿嘅计算同埋可唔可以叫验证咧？又验证唔到，即系起码佢自己嘅演绎入边， 演绎啦 或者理解入边咧，咁呢1000年就真系1000年嘅， 点解又会咁样咧？ 唔知 道，即系佢先知道，即系你先前就系讲紧一日， 或者我未知 啊。OK， 因为呢个 Newton Project 咧喺即系全世界嗰啲 scholars， 即系嗰啲学者做紧咧，仲，系研究紧嘅。 系 即系研究一啲千几条手稿，唔系话一两年会做到嘅。 系 相信都要一段颇长嘅时间先可以研究得晒 当年呢个科学家所做嘅 logic 啊，个 flow 系点啊，咁先知嘅。 嗯嗯嗯。咁但系你咁多人研究过，就唔似系我哋而家两个喺度吹水咁噏出嚟啦。即系肯定有咁多大学去研究，即系佢哋喂其他大学研究或者其他咁多唔同嘅学者研究嘅时候，系咪其实佢哋都 buy 呢一套佢个理论？ 嗱，应该咁讲。 突然间你好兴奋咯，爆咪添吓。 兴奋嘅，因为咧喺学者嘅研究咧，佢嘅着眼点唔系喺世界末日， 嗯， 呢个数字上面，所以呢个数字系确切写低咗， 系 2060系大家都睇到呢个字，虽然好料，但系大家都睇到。佢哋嘅着眼点多于系牛顿喺 theology 嘅贡献， 嗯， 即系佢对圣经嘅演绎， 嗯嗯， 成个嘅睇法嘅贡献。同埋佢嗰个逻辑点样推断、 嗯， 即系学者上佢嘅着眼点系呢一个咯。 嗱、嗯，我嘅意思就系咁讲啦，即系譬如正话我哋都会听，听众亦都会听嘅，即系话你本来你系用紧呢个609年去计个 starting point， 系 突然间去到唔知咩位，你就会跳咗个800年去计。 嗱，我再重申一次，可能我真系我表达人嚟有问题，同埋乱咗少少。609年嗰个开始日期咧，其实就系牛顿要计下犹太人究竟几时。能够翻翻上帝允许应承佢哋俾佢哋嘅 homeland 咧， 系 就系609年， 系 嗰度开始嘅， 即系佢由呢个 starting point 开始去推算噶， 推算 两 个 日期 出 嚟，系两个年份啊嘛。 第二个咧，佢相信圣经所讲世界会嚟一个终结， 嗯， 之后有一千年和平， 嗯， 咁呢个世界终结又由几时开始咧？ 嗯， 去推算咧？咁 即系佢都要攞一个 reference 嘅年份去推算。 系啦，其实好简单啫。你知道有一个日期会去到嗰日啦，你中间知道个 elapsed time 系几耐啦。 系。 咁但系 elapsed time 你都要有开始先得噶。 系。 咁佢开始咧，佢认为教会要去到好腐败嘅情况，先系呢个世界末日嘅最终。 嗯。 咁、佢就认定咗咧，系教宗加冕呢个所罗门王，令到 Holy Roman Empire 同呢、這个。教会嘅关系密不可分， 嗯， 即系其实系教会参政， 嗯， 去干预呢个政事， 嗯、 干预国际大事嘅时候咧，佢、就觉得教会就真系腐败啦， 嗯， 所以就800年系一个 marking date，OK，、 okay, okay, 所以由800年开始推算1260年 ，OK，OK， 即系只不过佢想揾一个 reference date 去开始演算落去， 系 跟住落嚟嗰个年份啦， 系 咁就 OK， 咁但系即系去到。嗰、那个位置就系你先前有一日或者 a time 系当系一年， 系， 但系而家去到佢又相信去到最后就系我一千年就系 一千年， 一千年就一千年， 系， 咁啊变咗佢嗰个计算佢 base on 嗰个演嗰、那个叫做咩嗰、那个预言嗰、那个 系 basic 嘅， 系 佢随佢心情而变嘅啫嘛。 嗱，应该咁讲，嗰啲 day 即系一个年份咧，佢。A time a day for a year 嘅 principle 咧、嗯，其实佢一直都冇变嘅， 一直都冇变。 因为其实佢去到2060咧，后边嗰啲嘢佢唔系咁理嘅， 嗯， 即系佢嘅手嗰边咧，佢唔系咁理嘅，佢净系 copy 翻 scripture， 即系新旧约加埋嘅圣经咧，佢净系将圣经描述以后嘅和平嘅日子咧，嗰、啲文章咧摆翻落佢手嗰边啫，佢、 okay, 唔去搞嗰部分噶啦， 即系冇去演算嗰边， 冇去演算嗰啲所谓一千年系咪就系一千年？一年就等于几多咧？佢冇再去继续演算，因为佢 concern 就系世界会嚟一个终结，究竟几时？其实佢对呢一样嘢有兴趣嘅，睇、到佢系对呢一样有兴趣嘅，同、埋中间由佢嗰个年代至到世界嚟一个终结，中间究竟发生咩事咧？佢、系有兴趣嘅。当佢做咗咁多嘢之后，发觉原来自己系 illegal 嘅、其实系非法噶嘛。喺佢个年代 系 对宗教提出呢、這个系啦。计末日是属于一个犯法的事嚟噶嘛，所以他亦都将佢收埋。佢亦都佢 mark 低嘅，将来如果佢而家要讲大话，佢讲啦，我而家要讲大话，但系将来嘅人系会睇到嘅。即系佢写低咗啲咁嘅 reference 或 remark 喺嗰啲手稿入边嘅。 咁而家其实仲有继续研究紧嘅， 继续研究紧嘅呢件事。 但系而家佢嘅研究会有啲咩新嘢研究到出嚟咧？其实 佢 都写得好白噶啦。 呢、這个咧就系、是、嗱。亦都系咁讲，可能传媒嘅取舍就其实冇乜好讲。如果你叫我真系上嚟净系讲2060呢样嘢咧，我就同你讲一句：牛顿话2060世界末日，其实讲完嘅。 系啊 ，that's it， 因为冇嘅。因为当一个预言写到咁实在嘅时候咧，反而你系冇咗想象空间，同埋你冇得去玩嗰件事。 系啊， 其他点解马前科推背图啊，Nostradamus 啊， 即系你而家唯一 就有得搞啊！呢啲冇得搞啊！呢个 你而家唯一正，而家佢讲嘅就系话，如果佢根据佢个计算系正确嘅话，根据佢嘅计算系啱嘅话，你就唯有希望系八百年唔系真系牛顿讲嗰个咁腐败啦， 系啦。 即系你就要再偏后啲，再腐败先，再计落去，咁我哋就有排都冇事啦。 系啦， 咁但系佢，我想问多一样啦。咁佢而家2060去到正话嗰个2374，其实2374嘅意思系边度？点样得嚟咧？ 其实佢系将嗰个 reference point 褪咗，褪后咗， 即系将如果唔系八百年嘅话， 就褪后啲。 咁2374减翻嗰条数系几多年咧？ 我又冇做到呢个功课，真系衰啦。 系啦， 其实大家可以减减啊。成日将2374减翻1260年， 2374减1260年，即系 即计 1114年啦， 1114年。嗱，咁大家睇翻啦，嗱呢一部分嘅资料咧，我系冇准备嘅，我亦都好老实讲，我冇准备嘅。咁睇下可以大家 reference 翻当时有冇一啲宗教嗱。一定是讲宗教，因为佢系描述紧教会腐败。 系啦，1114年有啲咩嘢发生咧？ 系啦，嗰时睇下教会有冇啲 呢个要啲大家听众嗰啲朋友咧，即系尤其熟悉宗教或者基督教或天主教嘅朋友咧，就帮手抄抄啦。1114年究竟喺宗教界发生过啲咩事？ 系啦， 而系一件好腐败嘅事咧。 系啦， 而因为咁样系会令到牛顿去推算咗一个 range 出嚟。 系啦， 就系2374咧， 即系2060至2374，就系因为个 starting point 就系起始点褪咗嘛，所以你个年份咪褪后咗咯。 嗱，当然啦，唔系净系计1114噶， 中间嗰段时间， 即系中间嗰段时间88年去到1114年，中间发生过咩事？可以由中间嗰段时间，可能系1074年开始有一单嘢，跟住如果由嗰度去推算咧， 系 就系、是、都会系 before 2374年， 冇错。就系咁啦，即系话如果个开始系其实801年嘅时候，咁佢所讲嘅世界咪2061啦，系啦，就系咁，因为前面褪咗，所以后边要褪， 系啊， 咁飞翻嘅，因为佢不嬲都系计数嘅人啊嘛， 系， 佢就会中意做啲咁嘅推论咯， 但系就系唔知佢点样计到2374出嚟啦， 呢个系我嘅说法，我应该攞埋呢一嚿嚟料 啊，呢个系我突然间谂到嘅啫，呢个几过瘾呢个， 系，咁咧翻转头咧就系、嗱。讲时讲，因为预言嘅嘢咧，大家我觉得到最后我都要讲一句，我逢亲讲完我都讲呢一嚿嘢噶啦，听过 就算 有娱乐性就多谢，如果冇娱乐性嘅话咧，大家觉得冇娱乐性嘅话咧，听过就真系算 系 吓，因为如果真系有一个咁伟大嘅人，或者有一个咁劲嘅先知讲到俾我哋听，将来嘅嘢系定咗嘅咧，其实冇乜得点变。 是 最紧要我哋就系把握而家嘅生活啫嘛， 吓， 同埋世界大事嘅嘢都唔系一两个人中间可以变到咯， 系啱，我都好老添，到嗰阵时已经 系，我都好老， 所以都我就唔系好担心啦。如果系2060嘅话， 系啦， 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 啲料齐啦，嗱， 齐唔齐啊？我冇嘢漏啊， 你谂下先， 应该冇啊，应该冇嘢漏， 应该冇嘢漏啊嘛， 啱。 嗱呢个咧，又当然啦，正如正话 Chris 话斋咧，又系另一个演说啦。所以点解今日个题目咁得意，叫做世界再次末日咧？咁 大家谂下啦， 大家谂下点解会系再次末日啦？因为末咗好多次啦，已经咁啊，咁所以咧， 希望大家唔好觉得闷啦，成日都系 其实都唔会嘅。我谂、我谂，因为永远人都系对自己嗰个前面嗰个前未来啊， 系 其实 系 充满憧憬嘅，或者充满幻想 嘅， 咁所以即系话，喂，2012就好似仲有两年咧，搞 大家好兴奋啊，而家 系啦，大家唔知好兴奋定系好惊啊，我谂啲人香港人啦吓，即系喺近呢一两年入边，包括我自己呢把衰口入边咧，都讲2012都讲咗无数咁多次啦，咁所以大家咧某程度上又本来好惊咧，而家已经等到2012，大家真系喺度等冬至开 party 嘅， 嗯哼， 即系大家就揽住睇住咩事先，睇下到时有咩事发生先咁样，咁所以去到呢一刻，大家都已经可能。对嗰个恐惧啊，已经系少咗好多。即系我肯定一样嘢，2012嗰套戏，如果由到而家先播出嚟咧，收视一定唔好嘅，因为大家已经冇咗嗰种刺激感啊。 系，冇错。 咁但系而家就话讲紧，唔系话而家再推后啲啊，2060，即系你仲有排啦， 仲有得讲， 仲有排啦，系嘛？即系好命嘅就未必睇到啦，分分钟吓。咁到时候其实嗰个推算再去咧，其实仲有排玩嘅，仲有排去推算嘅。咁当然啦，可能 before 2060年之前又唔知边本又亦都唔知乜嘢原因 又 或者边位人又抄咗2036。你讲㗎咋啦。 我唔讲啦唔讲啦。 陣間陣間俾人闹啊。咁啊即係类似咁样又会有会再有咁嘅推算，但係始终永远都系一样啦。呢、這个只不过系推算嚟嘅。只不过系你可以觉得系对号入座，亦都唔好因为我哋讲世界末日而觉得好驚，或者系对生活好消极，呢、這个好官方去讲、嗯、即係始终都系要生活落去，唔通你而家吓、啊、病埋两年，咩嘢都唔做咩？系咪先？ 都冇可能。 系咯，就系咁啦。Anyway， 今日嘅资料其实系几有趣嘅，相当、嗯、 多謝 相当有趣。希望听众都中意啦，希望听众听完之后都觉得有趣，就留个 message 俾我哋啦。当然啦，如正话讲过啲资料啦，譬如 YouTube 嗰啲 link 啦，或者嗰啲 所罗门神殿嘅相啦， 相啦，或者嗰啲片段啊，或者正话你先前开节目开始嗰个磁极嗰、那个 嗰、 那个卡嗰、那个动画咧 ，reversal 嗰个动画 系啦。咁啊 ，Chris 咧就会俾晒我，咁我今日咧而家就赶紧地铺上去，跟住大家就可以今晚黑即系听到就可以再上 forum 就睇到噶啦。 系，多谢各位。 系啦，另外咧就仲有提多一样嘢，啲 forum 咧有啲朋友原来咧系登记咗入个 forum 嗰度咧系去唔到嘅，或者等唔到嗰个验证嘅 email 啦。首先两样嘢，你可以先如果你登记，譬如用 Gmail 啊、Yahoo 啊、Hotmail 嗰啲咧，你去一去你嗰、那个会唔会俾人当系垃圾邮件抌咗落去下低个 filter 嗰度咧？咁你可以去睇翻，咁嗰度有条 link， 你 click 翻咧就可以正式入咗去元网台嗰个讨论区，可以睇到我哋嘅 post 嘅。咁但我正话啱啱咧都仲睇到有一扎咧系未验证嘅，咁嗰扎咧我会人手帮你哋搞咗先，等你今晚可以好紧张地即刻睇到呢啲 link 嘅。咁然之后跟住落嚟，其他嘅听众要 add 咧就要再小心啲啦，即系睇翻有冇个 email 啦。咁 OK， 今日 MJ 13。迟咗一日，但系咧都有啲好嘢出嚟。多谢晒 Chris， 多谢晒你上嚟， 多谢小飞 吓、啊，你会唔会再上嚟？ 唔讲 。OK， 好啦，佢费事又开呢啲咁嘅空头支票，或者要上嚟还债。好啦，下个礼拜 MJ 13继续带俾你另外一啲劲料。OK， 多谢晒，系咁， 拜拜， 拜拜。